乔家骂完人就叫不醒了。郭林解开他的衣服，帮他检查了伤口，幸亏伤得不太严重，处理起来倒是不麻烦。郭林到药店买了些消炎的药和纱布，回来帮乔家把伤口包好，再搬出来一床被子给乔家盖上。知道他后半夜肯定要发烧，郭林索性也没睡，打开电视守在旁边。不过也就小半个月，怎么乔家就搞成这样？他进内查组之前，这人不是还嘚瑟得要命，开口闭口自称乔哥吗？郭林拿出手机，最新的未接电话全是沈军的。他看了一眼沙发上的乔家，郭林把电话打了回去。 头儿， 郭林，你小子是想翻天是吧？我让你待命，你人呢？ 我回家了。 回家？你是听不懂人话，还是我说的不是人话？懂什么叫做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岗吗？ 头儿，是不是出事了？ 废话，事情还不小，你再不给我回来，你信不信我记你处分？ 耿伟呢？ 你问我？ 我下班之前去找过耿伟，他组里说他请假了。 你把他交给我托管了？他请假跟你擅自离岗有什么关系？ 那边答应的好好的，出门人就没影了。沈军觉得他对郭林是放纵的有些过头了，公然违抗命令这种事儿，全局里找不出第二个。郭林没有立刻答话。其实耿伟的短信也没有说得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只是让他只要方便就立刻回电。本来他以为是乔家出了什么状况，但是既然乔家人在他这里，那似乎事态没有严重到什么程度。皱了下眉，郭林的语气依然谨慎。 头儿，我有一些私事要处理，请假几天，等这边事情结束之后我就回去报道。 什么？请假？我不批。 沈军的咆哮因为郭林的刺激又跃升了几个档次，郭林别无选择地挂了电话，任由那边吼到一半变成了断线的盲音。 妈的， 办公室里沈军气得电话都直接摔了，不过气归气，他还是拿起另外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串号码。 叫上其他人都给我回来，两个小时之内我要知道耿伟人在哪儿。 等挂上这通电话后，他视线转回桌上的档案。 华淼这个混球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 乔家昏迷的时候很不安静，从黑狗和黑二死，他就没怎么踏实的睡过觉。暴风一直阴晴不定的，加上华淼后来冒出的这档子事儿，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，乔家已经有点想不起来了。郭林第一次听到他哼哼的时候，还以为他醒了。过去叫了半天，发觉人没反应，才意识到乔家是有些烧糊涂了。他倒是没想到乔家心里头挂着这么多人，从乔简到他，还有黑二阿松，就跟点名一样的挨个喊了个遍。后面因为嘟弄得太含糊，他没听清楚，就是没有爸妈这样的字眼。其实郭林曾经想过用他的关系查查乔家妈妈的去向，当年他爸自杀之后，他妈就不知所踪了，是死是活的似乎也没个音信。只是这毕竟是乔家的家事，郭林在没有跟乔家和乔简商量之前，实在是不方便插手太多。根据他对乔家的了解，家人对他来说就是完全碰不得的尾巴。黑二当初动乔简，乔家到最后一刻都没放下报复的心思，这要是他自作主张的查了他妈，难保乔家不会直接拿一把枪直接把他给崩了。脑子里闪过乔家一脸发狠的表情，郭林忍不住自嘲地撅了撅嘴角。 哼，我这人民保姆当的还真的是越来越保姆了，放眼整个警队，大概也没有警察要负责处理线人家庭关系的。不过乔家到底为什么要跟耿伟说出自己是线人的身份呢？这伤口一看就是枪伤，他在哪里搞成这样的？难道是暴风发现了什么，还是乔家又惹上了什么新的麻烦？ 这些疑虑始终盘旋不去，郭林有些担忧地长出一口气，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。总之所有的事情都得等乔家醒过来才能问清楚。 后半夜乔家烧得越发厉害时，甚至开始打摆子。郭林又翻出来毛毯给他盖上，打了一盆水放在边上，不停地给乔家换毛巾和喂水。乔家的意识一直很模糊，叫他起来吃药的话也会睁开眼，但是眼里没什么焦距，对着郭林的话也反应不过来。最大的好处是听话了不少，让干嘛就干嘛。虚弱无力的样子让郭林头一次认真地端详了乔家半天。之前没太注意，这小子其实长得挺不错的，就是平时太讨人嫌，所以掩盖了全部的优点。现在因为发烧，脸色有些发白，头发都被汗打湿了贴在脸上，倒是显得人挺白净斯文。要不是做了小混混，以乔家这脑子和外形，估计在哪一行都能混得风生水起的。不过那样的话，或许他们俩也不太可能认识了。时间过得没什么概念，郭林这一夜都是在量体温和换毛巾中过去的，抽空眯一会儿就会被乔家的轻哼给吵醒。也不知道乔家到底梦到什么了，一直不踏实地翻来翻去。而在乔家的梦里，其实都是一些很混乱的东西。他梦见了黑二和黑狗的死，还有他爸的死，梦见他跟乔简吵架。就算在梦里，他的暴脾气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吵得急了兄弟俩动起手，不知道为什么郭林就出现了，然后就把两人一起铐到了公安局。 妈的，现在兄弟俩吵架也要进局子吗？ 乔家不满地在局里对着郭林直嚷嚷，后来好像还出现了暴风耿伟。走马观花的场景一换再换，最后变成了画秒的脸，举着枪对着他。 我到处找你找不到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 枪口的黑洞诡异地开始放大，乔家有一点慌得一直往后退。突然旁边谁拉了他一把，他一抬头是郭林。 没事，他要对付的是我。 郭林这句话刚说完，枪声就响了。他们两个面面相觑，乔家在郭林眼里看到了自己胸口往外冒血的样子，他吃惊地用手去捂，但是下一秒郭林却比他先一步倒在地上。化秒那枪把他们两个对穿了，郭林被鲜血染红的时候眼睛都没能闭上，接下来的世界变成猩红的一片。乔家觉得自己身上跟压了几千吨的石头一样，连喘气都费劲儿。他挣扎着想要抓着什么东西，却最后手中一无所有。再然后他就醒了。郭林一直守乔家守到天渐亮，见乔家脸色稍微好看了一点，他又给他量了一次体温，好在已经降到38度以下了，总算省了一趟医院。放下心，郭林趁着乔家还没醒去煮了点粥，顺便烧了点开水。乔家醒过来的时候，看见的是陌生的天花板。要说陌生又其实不算，因为记忆中类似的情况也发生过，这种感觉比较半生不熟，不是自己家里，但是也不觉得不安全。他费力坐起来，看着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、毛毯还有大衣，终于明白梦里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是什么了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